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56集。阿青道：“ 你突然叫我的名字干嘛？” 不是你自己说不喜欢我叫你小瞎子的吗？ 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，你到底想干嘛？ 不干嘛，就是教教你下次被骂该怎么办。 哦，你说呀，怎么办？ 谁骂你丑，你就让他更丑，脸上划个17-18刀，让他这辈子都不敢出门见人。谁骂你瞎子，你就把你那根竹竿的一头削尖，往他两只眼睛里各戳一下，让他也变成个瞎子，你看他还敢不敢嘴贱。 阿京毛骨悚然，只装作以为薛洋在吓唬自己，说道：“ 你又唬我。”“ 哼，你就当是唬你吧。” 说完，薛洋把装着兔子苹果的盘子往阿京面前一推， 吃吧。 看着那一盘浴血可爱红皮筋肉的小兔子苹果，阵阵恶寒蔓延上阿京和魏无羡的心头。第二日，阿京一大早就吵着让小星辰带他出去买漂亮衣服和胭脂水粉。薛洋不满道：“ 你们走了，那今天的菜又是我买。” 阿京道：“ 你买一买又怎样，道长都买了多少回了，就你天天耍鬼伎俩赖账欺负道长。”“ 是是是，我去买，我现在就去。” 待薛洋出门，小星辰道：“阿京，你还没准备好吗？能走了吗？”阿京确定薛洋已经走远，这才进来，关上门，声音发颤地问道：“ 道长，你认不认识一个叫薛洋的人？” 小星辰的笑容凝固了，薛洋这两个字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，他脸上本来就没有多少血色，听到这个名字之后瞬息之间退得干干净净，嘴唇几乎成了粉白色。不能确定一般，小星辰低声道：“薛洋。”他忽然惊醒：“阿京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名字的？”“ 这个薛洋就是我们身边这个人呢，就是那个坏东西。”“ 啊，我们身边的，我们身边的。”小星辰摇了摇头，像是有些头晕。“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“ 我听到他杀人了。”“ 他杀人？杀了谁？”“ 一个女的，声音很年轻，应该带着一把剑，然后这个薛洋也藏着一把剑，因为我听到他们打起来了，打得砰砰响，那个女的就喊他薛洋，还说他屠冠杀人放火，人人得而诛之。老天爷呀，这个人是个杀人狂魔呀，一直藏在我们身边，不知道要干什么。” 阿京一夜没睡，肚子里编了一晚上的谎话。首先肯定不能让道长知道他把活人当成走尸杀了，更不能让他知道他亲手杀了宋兰。所以尽管对不起宋道长，但阿京也绝不能供出宋道长的死来，最好是能让小星辰发现薛洋身份后赶紧逃走，立刻逃得远远的。但这个消息太让人难以接受了，而且乍听十分荒唐，小星辰只觉不可思议，可是声音不对，而且阿京急得直戳竹竿：“ 声音不对，那是他故意装的，就是怕被你认出来。” 忽然阿京灵机一动，跳起来道：“ 啊，对了对了对了，他有9根手指，道长，你知不知道薛洋是不是有9根手指？你以前肯定见过的吧。” 小星辰一下子没站稳，阿京连忙扶住他，把他扶到桌边慢慢坐下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小星辰才道：“ 可是阿京， 你怎么知道他有九根手指？你碰过他的手吗？可如果他真是薛洋，他怎么会任由你碰到他的左手，被你发现他的残缺？阿晶一咬牙道：“ 道长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我不瞎，我看得见。我不是碰到的，我是看到的。” 惊雷一道比一道响，炸得小星辰都微微茫然了。 你说什么？你看得见？ 阿晶心里害怕，但已不能再隐瞒，连连道歉：“ 对不起啊，道长，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，我怕你知道了我不瞎以后就不让我跟着了，我怕你赶我走。但是现在你就先不要怪我了，我们一起跑吧，他买完菜就回来了。” 忽然阿晶闭上了嘴，小星辰缠眼的绷带原本是雪白的，可此刻却有两团血晕从中细细渗出，越渗越多，渐渐地透布而出，从眼窝处流了下来。阿晶尖叫道：“ 道长，你流血了呀！” 小星辰像是才发觉，轻轻啊了一声，用手摸了摸脸，摸到满手鲜血。阿晶的手哆哆嗦嗦地帮小星辰擦了擦，越擦越多。小星辰举手道：“我没事，我没事。”原先小星辰眼睛的伤口，只要思虑过度、情绪过度，便会流血，但已经很久没有复发了。魏无羡还以为已经愈合了，谁知今天又复发流血了。小星辰喃喃地道：“可是如果真是薛洋，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杀了我，还会留在我身边好几年？这怎么会是薛洋？”阿晶道：“ 一开始他哪里不想杀你，我看到他的眼神很凶很可怕，但是他受了伤动不了，需要有人照顾。我不认识他，要是我认识他，我知道他是个杀人狂魔，他躺在草丛里的时候，我就用竹竿捅死他了。道长，咱们跑吧，啊？” 魏无羡心中却叹：“ 不可能了，若是不告诉小星辰，他就会一直和薛洋这样相处下去。若是告诉了小星辰，他也绝不会就这样逃走，非当面质问薛洋不可。此事无解。” 果然，小星辰勉强平定了心神后说道：“ 阿晶，你走吧。” 他嗓子微微沙哑。阿晶有点害怕地说：“ 我走？道长，我们一起走啊。”“ 我不能走，我得查清楚他到底想干什么，他肯定是有目的的。而且多半这几年伪装成别人留在我身边，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。我走了，留他一个人在这里，恐怕一城这么多人就要遭他毒手了。薛洋此人一向如此。” 这回阿晶的哭哭啼啼再也不是装的了，他把竹竿扔到一边，抱着小星辰的大腿道：“ 我走，道长，我一个人怎么走啊？我要跟你一起，你不走的话我也不走，大不了一起被他害死，反正我一个人在外面也迟早会孤苦伶仃的死了。你要是不想我这样，咱们就一起逃。” 可惜他不是瞎子的秘密暴露后再用这招装可怜就不管用了。小星辰道：“ 阿晶，你看得见又聪明，我相信你可以过得很好。薛洋这个人有多可怕你根本不了解，你不能留下来，也绝不能再靠近他了。” 阿晶心中的尖叫连魏无羡都听到了：“ 我知道，我知道他有多可怕。” 但阿晶又无法开口说出所有的真相来。忽然一阵轻快的脚步声从远处传来， 薛洋回来了。小星辰惊觉的一抬头，恢复了夜猎时的敏锐状态，猛地拉近阿晶，低声道：待会儿他进来，我对付他，你趁机立刻逃跑，听话。阿晶吓得胡乱含泪点头。 薛洋用脚踢了踢门道：你们在搞什么啊？我都回来了还没走吗？没走的话就把门栓打开让我进去，我累死了。 光听着声音和口气，好一个邻家少年郎，活泼小师弟。可有谁会想到，此时此刻站在门外的是一只灭绝人性、丧心病狂的恶煞，一个披着一张俊俏人皮、学人行走、说着人话的魔鬼。 门没锁，却从里面被拴住了。再不开门，薛洋一定会起疑心，那时他再进门一定会留有戒心。 阿晶抹了抹脸骂道：累个鬼，买个菜多远的路，走两下就累了，姐姐换两件衣服耽搁了一下，掉你块肉啊。 薛洋鄙夷道：你总共有几件衣服啊？换来换去都是一个样，开门开门。 阿晶的小腿肚直打颤，嘴上却铿锵有力的道： 呸，就不给你开，有本事你踹啊。 这可是你说的，道长，回头你去修门不要怪我。 说完，薛洋踢了一脚便把木门踹开了，抬步迈过高高的门槛进的屋来，一只手提着满满当当的菜篮子，一只手拿着一只鲜红欲滴的苹果，刚咔嚓咬了一口，低下头便看见了没入自己腹部的双滑剑刃。菜篮子掉在了地上，里面的青菜、萝卜、苹果、馒头咕噜噜滚了一地。小星辰低声喝道：阿晶跑。阿晶拔腿就跑，冲出义庄大门。他在路上狂奔一阵，立刻改道转回，蹑手蹑脚绕回义庄，爬到了他最熟悉最常偷听的那个隐蔽地方，这次还探出了小半颗头窥视屋内。小星辰冷冷地道：好玩吗？薛洋咬了一口还在他手上的那个苹果，慢条斯理地嚼了一阵，咽下果肉才说道：好玩，怎么不好玩？他用回了自己的本音：你在我身边这几年究竟是想干什么？ 谁知道，可能是无聊吧。 小星辰抽出双滑，又是一剑御刺。薛洋开口道： 小星辰道长，我那个没说完的故事你现在不想听下半节了吧？ 不想。 虽是这么拒绝，但人却微微侧手，剑势凝住。薛洋道： 可我偏要说。 说完之后，要是你还觉得是我的错，随便你想干什么。薛洋随便抹了抹腹部的伤口，压住他，不让他流血过多。 那个小孩子见到了哄骗他送信的那个男人，心里很委屈又很高兴，哇哇大哭着扑上去告诉他：信送到了，但是点心没了，我还被人打了，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一盘？而那个男人似乎刚刚被那个彪形大汉逮住了，揍了一顿，脸上有伤，又看到这个脏兮兮的小孩子抱住他的腿，烦躁至极，一脚踢开。他上了牛车，叫车夫立刻走。小孩子从地上爬起来，追着牛车一直跑。他太想吃那盘甜甜的点心了，好不容易追上了，在车前招手想让他们停下来。这男人被他的哭声吵得心烦，夺过车夫手里的鞭子抽在他头上，把他抽倒在地，然后车轮就从这个孩子手上一寸一寸碾了过去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